道。好，第二節翻嚟啦，咁啊，真系讲翻啲内地嘅嘢啦。咁啊，最近有冇睇过呢、這个胡主席嘅改革三十年嘅演说？ 有听过，有睇过，有睇过。 个 我好似大陆唔用演说个听噶，用讲话系睇住读稿讲话呢个听。 多谢指教。唉，嗱，真系 佢演说嘅 呢个听真系， 我呢、這个 唔会话一代不如一代啦。 呢、這个讲话咧就真系咧大整蛊，我觉得。即係第一大整股咧，就係咧，佢就話去到2049年咧、中國先係即係會咩變咗一個富強民主嘅國家 啊！ 嚇、啊、咁，我覺得即係噏到大喎，2049年 計計 如果再生幾歲？ 佢幾年出 生？100 咩啊？ 107歲。 107歲啊！哇，嚇死我！又100咩幾年出世添？ 1947年出世，係啊！王家衞拍嗰套係2046喎， 係啊！佢仲要比嗰度再後， 即係2046 再多 三年， 咁咪有少少不負責任咧？即係講到咁樣， 比慈禧 嚇。唔係佢點解要2049咧？因為就翻個1949 嘛， 咁其實就 後建國， 所以咪嗰啲數咪差咯。應該講2048啊嘛，咁啊2049咪1801年，係咪？咁即係我覺得咧，佢兩條友唔係即係一蟹不如一蟹嘅，係 啊！ 即係咧，佢係佢講嗰啲嘢嗱，除咗佢呢個一百年之外啦，即係喂我係大陸啲官員咧，我真係覺得喂你真係攞命啊！你呢個講話一出咗嚟，我以後又要。喺度背啦，背乜嘢咧？佢仲有咧，除咗2018年呢个之外咧，仲有四个一定要坚持，叫做 四个一定要。 哇，即系跟住仲有 定要啦、 啊，四个一定要坚持咧，仲未够皮，仲有十个结合。哇，嗱，真系呢镬真系考几成 啊！ 呢镬咧真系太监论咧就可以发挥作用啦，即系人肉录音机咧。喂，点记啊，大佬？嗰啲喂好空泛噶，嗰啲嘢全部其实根本讲都等于冇讲噶，真系。系啊，咁所以呢个真系几惊噶。即系譬如话嗱，佢嗰十个结合真系唔 Q 读啊，真系。即系四个一定要坚持咧，又长到阿妈唔念得噶。第一个就我们一定要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啊， 喂，呢个四个一定坚持。咪1978年鄧小平講 差不多 四個堅持加兩個一定落去啫嘛， 唔係你諗下，一路林莊到由毛澤東，由毛澤東跟住到鄧小平到江澤民，哇！你點記啊，大佬？真係攞命啊！真係， 屌！ 第二個啦， 繼續第二個，我們一定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 即係富有中國特色嘅 體制機制。 啊、跟住呢 跟住就我们一定要坚持找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更好地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跟住呢 第四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坚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新局面。 屌我为佢 咁即 系点啊大佬。喂呢啲咁嘅语句仲衰过啲小一嗰啲咁嘅。 真係好虐待喎，發覺咧，即係呢幾年呢個胡溫真係，即係嗱一個溫家寶嚟講，又慢到咧，即係大佬，如果老實講，真係。即係聽佢講嘅就一隨咗鍋， 二啲 喂，仲有一樣嘢，你有冇睇溫家寶每次握手啊？即係同佢握手咧，佢硬到咧，好似食咗嗰個咩整蠱專家啊，周星馳咩個咩波板糖啊，有一個咧硬曬身嗰個咧， 記得咗。 你留意一下，即係太咁。 唔係我哋知道，如果隻鞋係唔係掉去布兆，掉去佢度，佢中 佢一定避唔到， 一定避唔到啦， 佢一定避唔到。 第二隻都中埋啊， 高油韌性。 喂，炒開少少嚟講，有冇發覺近排溫家寶真係蒼老咗？即係個樣潮水咗蒼老咗， 差唔多啦。喂，啲國家領導人我話俾你聽啊，係對住鏡頭一個樣噶，但係鏡頭之後咧係另一個樣噶，真係噶。佢哋有好多係真嘅化妝師咧。 但係咧，但係近排咧，你見佢 up 即係啲中國經濟政策咧，佢個樣真係咧，哇！頂半年前同半年後啫嘛。 如果你見到佢 而家個樣子你覺得佢老咗呢，咁我諗佢真嗰個樣呢係老 咗。仲老得好 犀利㗎。佢哋嗰啲譬如話啲平時好勤去染髮啦，係有人同佢執㗎個樣子。因為我話俾你聽啦，如果佢哋一退咗休嗰啲呢，譬如好似錢其森啊、江澤民啊、朱鎔基嗰啲一退咗休呢，你喺北京我話俾你聽， 即係一個白 佢行出街呢，你冇人認到佢㗎，因為係另一個樣 子，好恐怖，白髮魔女主 係真㗎。 應該染髮呢個潮流應該係阿老江帶入去㗎。因為曾幾何時呢，是幾個都是成頭白髮的，好像劉少奇， 好犀利的，我見過 劉少奇的那時候是不會染髮，跟住到胡耀邦地80年代初期或者中期呢，都是會有白頭髮的，但是老江是一個在十里洋場混了20年始終都是要顧下。 你見而家老江個樣子都老咗好多。 老咗好多，老咗好多。 佢前面嗰啲頭髮已經唔係黑色㗎，係即係已經係棕色㗎，即係如果佢出鏡嘅時候，即係我諗佢係鏡頭以外嘅仲犀利㗎。係呀，係好殘呀。 嘩，依大講返啦，呢、這個四個點點。 佢好大年紀啦。 唔係做官真係唔易㗎，所以你話即係唔好成日話人哋貪污呀，都係大好直㗎，人哋真係即係叫你記呀呢啲嘢。 唔係而家都好搞笑 㗎。佢都係揸住張紙講㗎嘛。 唔係你日後要記喂，你大佬真係好大喎、 啊！ 你喺大陸做官啊，成日喐下就嗰啲咩？以前都係啦。 咁、啊、 早排 咧 講科學發展觀，你乜嘢你都要將科學發展觀擺入去㗎。 冇錯， 係啊，即係喂，你而家你講緊四個一個一定要堅持，同埋十個組合喎、啊。喂，大佬，十四樣嘢我叫你記啊！我 呢幾樣嘢你就係食飯都要記。 你知唔知最新出咧嗰、那個中國舊呢個經濟政策咧？ 系咯，呢排幾多嘢嘅？ 國三十條啊，大佬！ 唔係之前已經有嗰個咩十招啊嘛？ 係啊，中央就是十招啊嘛，跟住國三十條。 係咯，咁我哋跟住而家講嘅呢個舊事又三招啦， 係 咯， 好似冇記啦，係 啊，簡單啲啦，等我講簡單啲， 俾阿 Billy 講，係啊， 減税啦，啊，助地產商融資啦，同埋大建。俾政府俾錢同埋引入商家去整嘅，應該係微 廉租房， 廉租房 係啦，整廉租房嗰個啦，嗰、那個其實主要係集中喺即係西北部嗰邊啦，即係就、okay、就其實就好簡單嘅，即係佢嘅三招，咁但係呢三招我諗咧嘅力度係比之前係重好多嘅， 重好多， 係啦，咁就即係第一就係、是、將會抌投放好多錢落去，就係、是、就起呢、這個即係嗰啲商物，唔係起嗰啲廉租房啦。其實係針對即係 偏遠啲嘅地方， 偏遠啲嘅地方啦，即係譬如啲嗰啲煤礦區啊，點點，即係嗰啲同埋係針對農民嗰啲啦，即係盡快就俾。大約即係佢就話係俾750萬户嘅低收入嘅住房有困難嘅家庭就盡快可以落户啦。 其實呢個係我自己咁覺得啦，係更加可以同好啲咁去管治翻西北嗰邊，即係加強個管治嚟。 其實我覺得係純粹想盡快去都市化咗嗰啲咁嘅地方。 因為你人口集中曬嘅時候，佢管理得好啲啊，因為佢西北嗰邊。近即係近依， 唔係做到就絕對係可以推，首先就可以推到個內需先，係 啦， 係啦，因為同埋就係、是、同埋就係幫到個就業好犀利啦，即係因為 點解 咧？喂，你做基建咁樣啫嘛， 哦，即係你 咁你可以請好多人起屋啦，咁、 okay 啊、所以呢個就所謂叫第一招啦，即係第二招就係頭先 Billy 講嗰個減税啦，咁而家點減法知唔知？唔知道 啊、應該係以前呢就是第一套是買了一套你買了一套商品房之後呢。 現在都是講緊二手囉，二手第二手 那個呢就話以前就是要打一個比較重的增值稅的，現在只是打那個差價那裡。 這個其中一樣，但它其實就是首先就是呢以前呢就是要超過五年嘅，咁而家就改為超過 兩年 係啦，就係啦，咁咧就 過兩年就可以唔使俾嗰個差額嗰個税嘛。 嚇、啊，唔係過咗超過兩年咧，就可以免呢、這個營業税。 免營業税 係啦，咁但係咧喺不足兩年轉讓嘅咧，就係、是、好似阿 Billy 咁講啦，就係、是、咧就係、是、按嗰個差價，咁其實係好緊要嘅，即係譬如話你舉例啦，因為個税係 5.5% 啦，咁你譬如話你以前咧，如果係唔係按差價，譬如話你層樓係賣100萬嘅， 咁你咪咁咪萬五囉。咁但係而家就唔係，譬如你80萬買返嚟嘅，跟住你100萬買返出去嘅，咁就係20萬嘅50,000。 想留返或者吸更多嘅 hot money 返入嚟 呢 個。 咪呢個就 一手市場數。 係啦，呢個其實 一個炒作。 這個其實就真係係比之前嗰幾次係真正重手好多囉，係可能係會真係幫到即係係可以吸引到人哋去買樓嘅，同埋因為二手樓其實就喺大陸就個市場一直都係偏低嘅，因為一手樓仲大把貨嘛， 係 啊係啊， 可以但係可以輕輕帶啦，應該個樓市內地個樓市都未見底住，原因係有即係唔好話有消息嘅，但係直至到去有地產商爆煲冧啦，先至叫做會真係出手狗。 咪而家其實最大問題就係呢，喺最近嘅時間呢，其實好多即係喺廣州啦，或者係北京、上海三個大城市都係，就係嗰啲其實啲老百姓其實係想買樓嗰啲呢，全部都係觀望嘅。因為發覺呢啲咁嘅招數呢推出嚟太多。 係呀、 即係多到好複雜到不得了，同埋呢轉得好快。咁所以呢其實即係呢幾招出嚟呢，係首先就係啲人又會覺得究竟跟住會唔會仲有又有啲有啲再順啲嘢出嚟囉。咁個個都係其實就一路係咁喺度睇定又睇定囉。 呢個係呀，相對地係會咁嘅。 係呀，咁同 係。仲有一個係我覺得係比較主要嘅因素，就係話如果分析過去嗰幾年，即係大陸樓市話好興旺嗰幾年裏面，佢核心或者叫真正支撐真正使用者嗰批人係咩人呢，即係呢批人應該包括大陸嘅所謂中產或者係政府公務員啊、教師嗰批，但係仲有一批係新力軍，係呢一批人係恰係正係俾呢次金融海嘯係打到殘仔， 即係你講緊啲 外企入面嘅中層以上嘅幹部或者白領，同埋係開緊中小型企業、民企嗰邊嘅老闆啊嗰啲人，佢哋係一個實際，即係過去嗰幾年佢哋係應該搵到錢嘅，並且佢哋係會改善居住條件啊，呢批人係支撐住嗰個實質嘅使用者，支撐住個炒作市場嘅。而呢一批人 就唔見咗啦。 而家真係叫阿媽都冇人 聽。你譬如好似東其實每個地方唔同啦，即係譬如好似東莞嗰啲咪囉。東莞其實係以前嚟講就你如果即係經濟暢旺嘅時候呢，其實就除咗你本地即係本地人買樓之外，其實就好多係啲公司啊，即係外來公司嗰啲嗰啲高層嘅人士啦，即係佢都會考慮喺嗰度置業㗎嘛。咁但係你而家有好多又走晒呢， 因為 每個地方都有唔同嘅問題啦。 因為中國過去甚至唔好話十年啦，過去廿幾年裏面主要兩樣嘢係真係話撐住個經濟㗎。一個就係政府嘅投資。主要係政府主導嘅投資。 啱啱。 跟住另一個就係、資金引入嚟嘅出口做出口。 咁而家出口就唔 好啦。而家出口已經係毀咗一半，跛咗成 隻腳，一半添㗎喇應該。 係呀。 咁政府嗰度點呢， 咪依家大量投資囉，四萬億㗎嘛。 咪但佢又唔做又唔得嘅。即係我先講埋第三樣啦，其實第三樣就係、是、嗰樣就比較空泛啲嘅，其實嗰個就係、是、就係幫助即係發展商融資啦。咁個其實就好明顯，就係因為而家全國各地即係特別啲二線城市嗰啲呢，嗰啲中小型嘅發展商其實全部都嗌救命。係好大鑊㗎，而家係即係同埋就係、是、有好多就係因為啲地呢，而家譬如話你唔好講北京、上海、廣州先，譬如話嗰啲咩杭州啊、山東啊，即係嗰啲咁嘅二線比較二線嘅城市呢，喂即嗰、那個即係市政府攞地出嚟拍賣呢，全部流標㗎，係冇人接㗎， 冇人接 啊，好大鑊啊。 佢哋當地嗰啲 咁，同埋佢買咗啲地嗰啲呢，高價買咗啲地嗰啲呢，即係早期入咗貨啲，而家就冇 project 喺度做緊，死曬 project， 停位曬喺度。咁所以呢個就當然係要就係、是、其實就係要嚟幫即係發展商。 張囉、就係但其實就 但係 你 供求， 但係你到最後其實咪又要睇銀行借唔借啦，咁你但即係到最後咪就係又係中國銀行自己借吧，係啦、啊、 所以中國 如果講開地方政府嘅政策催谷樓市呢，有啲係香港諗都諗唔到嘅，香港 好多 話攞名校最多就話啊假租一個單位，或者真係去租有錢嘅，而當地一啲三線城市好似話肇慶啊或者乜乜地方嘅呢，佢可以承諾個家長話啊，你依個期間買樓呢，你仔女裏面考間重點嘅中學、 啊、 考間 好多嘢送 㗎 嘛， 唔止送呀，係加分呀、 啊、係呀、啊、 嘩係 而家送埋戶籍添啦，而家送埋戶籍 咁因為不可思議嘅。 唔係而家佢仲有好多嘢其實係香港唔會有嘅，即係好複雜好多嘅、嗯。即係譬如話佢而家仲有一樣嘢佢未做啦，就係、是、針對嗰個叫二套房啊、嗯、即係 Billy 知唔知咩叫二套房， 二套房 就係、是、其實就係、是、即係香港就冇呢啲嘢嘅，即係譬如話你有錢就買幾套樓都得㗎嘛。咁、但係呢第二套宏觀調控嘅時候呢就嗰陣時因為要壓止個通脹呢，咁壓止個炒風呢，咁所以呢其實就係限制咗你買第二套房嘅、嗯嗯。你要有好大嘅理由㗎，同埋呢就係買第二套房呢其實係幾懲罰性㗎、嗯。即係如果我冇記錯，譬如好似廣州咁樣呢，你係第二套房係要最少要攞四成訂出嚟。咁、你再加埋嗰啲嘩嗰啲咩稅物呢你買一個100萬嘅樓呢，隨時呢你起碼要有成60-70萬喺度先可以咩啦。 但我又講實際情況。 但係係啦， 我又講實際情況。 你講先俾你講先。 我又講實際情況啦。其實呢啲行為呢只不過整咗好多民間上嘅 paper 作出嚟，係根本如果真係去炒嘅係冇 難度嘅。 成立身份證唔理姨媽姑姐。 係啦。 根本係冇難度嘅。 我喺上海呀。 最多係幾餐茶。 我喺上海認識大把人啊！即係譬如仲有啲我呢幾年喺上海住咧，即係租親嗰啲屋嗰啲業主咧、個個都拿住四五六七層樓噶，係啊！你即係其實即係各有各差，就家有家規，係、你有張良計就我有過長梯。 呢啲不嬲啦，上有對策，下有政， 係啊，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其實好簡單，喂，其實好容易諗嘅啫嘛。 咪咯， 你嗰啲喂，只要每一層樓，我成家人都可以做業主嘅就。嗰啲墮落攞曬出嚟登記，係啊，一樣可以避過曬呢啲嘢。咁但係咧就即係當然啦，即係喺地產商嗰個角度咧，就覺得喂你係即係中央要出招嘅，喂點解二套房唔搞埋佢啊？咁而家就唔搞住嘅，二套房繼續都係仍然維持住呢、這個、即係有少少變化。 有少少變化就係話，如果佢話係佢個樓房嘅質量係十，即係話比較。佢可以講明話 佢計 幾年期，然後質量同埋面積係偏少咧，佢係可以 嗰、那個叫人均面積啊嘛，係 啊，可以 每個地方都唔同喎。 第二套啊，等同第一套啦，佢買嘅 係啊，所以係極度 呢啲複雜嘅。其實唔係複雜，其實依度已經如果熟悉大陸官場嘅做法，依 唔係我所知係對香港人嚟講咧，係真係一即係一嚿 係好多貓厭喺入邊嘅啦，即係出古惑嘅。 唔係點解要搞咁複雜咧？其實就係方便佢 cap 水嘛，係 啦， 即係每個環節都有水 cap。 搞咁多就係想搞好嗰個樓市，咦？你到最後尾又係搞到咧，就係俾啲咁嘅嘢佢 cap 水，單咪算。 正正嗱，我就所以話俾大家聽就係咩？唔好以為出咗啲三招，或者咧跟或者中央再跟住咧有多一二十招出嚟，你又以為真係會救到個樓市喎？因為咧，你中央就還中央出咗呢啲招數咧，話俾你個問題就係咧。啊，譬如就講呢三招先啦。最大嘅問題就係究竟幾時可以喺每一個地方落實？呢個先係個症結。即係我舉個例啊，譬如話你話減税，喂，我係地方政府，我即刻就會諗，哇，你減税，即係減我啲收入嘅啫。 我食咩？ 因為係啊，因為嗰啲錢，喂，點講都好啊，我上唔好講唔講上繳中央先，我袋咗落袋先噶嘛，大佬。你而家喂，大佬差價交税同我同你全額交税，即係簡直天堂與地獄啦。咁所以咧，喂，實施係另外一個，即係可以。 阿爺出呢三招呢一年下兩年後先實施都得㗎喎。所以呢個又係一個角力啦，即係問題就係、是、即係我諗地產商今次係都會俾壓力，因為而家真係即係 大鑊嘅。 我哋講過無數咁多次，就係、是、你要推大陸嘅內銷，唔使講嘅，一定就係講緊其實就係講緊樓市㗎啫，唔係講乜嘢其他啲乜嘢商品啊乜乜乜嗰啲其實喺大陸而家唔係一個問題。 仲有個股票， 係因為你要保股票另外一樣啦，即係你要保八，其實嗰個股票同埋嗰地產係好緊要，咁你而家股票啊唔使講啦，冇得救㗎嘛，咁你而家一定要救嘅就係救嗰、那個救個樓市啦，就係要 如果 好認真去做 啦，轉翻轉諗 未必冇得救㗎， 我未必。咁我又長睇遠三四年咁咧，如果嗰個缺口或者佢刺激內需都話未真係刺激起個經濟，或者就係平線一條線咁過咧，出現另一個問題喺邊度咧？ 嗯。咩問題？ 就係、是、大量嘅銀行會有爛帳、嗯，因為借咗錢買樓嘅人， 當然啦，你放好多數出嚟啊嘛， 放半年一年嘅無薪假， 唔係而家都諗到呢個問題噶， 唔係但係 你明唔明啊？你講緊係長遠嘛 ，Billy。而家讲人，而家阿爷最关注嘅系乜嘢先？系、下年补八啊嘛， 嗱， 嚟紧嚟紧要补八啊嘛， 下年系09喎。 嗱、啊，问题就喺度啦，点解一定要？ 唔系啊，补而家呢个八啊嘛。 唔系，问题系点解要补09？即系点解09年一定要补八咧？原因其实好简单嘅，就系因为建国60周年。即系呢、這个系近期冇人讲嘅， 唔系其中一個 原因啦，开始讲嘅。说实话嘅系其实。你如果连出年都保唔到嘅话咧，你基本上嚟紧五年都唔使保。 唔系总系啊，唔系嗰个系保啦。你总之保唔到八就世界末日噶啦呢个。 系啊，即系好简单，即系保唔到玩完噶啦。 系啊，因为你保唔到八，其实代表咗好多嘢噶嘛。你代表仲有就系国，我另外一个关注嘅就系话国内嗰个就业啦。即系呢个亦都系另外一个大问题咁啊。如果你保八保唔到，其实代表就系嗰个 employment 嗰度都出现问题噶嘛。喂，而家已经系开始出现问题嘅，话俾你听。 衰啲讲句，如果保唔到。八嘅话咧，连个江山都冇埋。 系啊， 嗱，你话保就业，乜嘢系咩行业或者咩投资落去，而政府投资咧，我可以讲系创造唔到几多就业职位噶。 唔系而家净系冇计啊！你睇 我 开始系 抌4万、8万亿出嚟，都唔系好多就业职位。 我即将会见到嘅问题系乜嘢咧？就系、是、咧，你而家东莞啊，其实长三角同珠三角都系啦，嘅厂执咗咁多咧。嗱，喺我眼见嘅就系、是，其实十月已经开始好多民工咧翻乡下， 系， 仲有咧就系、是、咧开始有多人咧，其实表态咧就系、是、未必会过年之后翻嚟， 冇错， 因为根本翻嚟都揾唔到嘢做，咁好啦，即将会出现嘅咩问题咧？譬如喺湖南啊、云南啊。呢啲地方啦，即系 地用嗰啲， 四川啊，系河南、河北嗰啲啦。喂，突然间会做咩？突然间会多每一个呢啲省咧，就会多咗100几万人。喂，云南早排已经出声啊！我哋以前云南以前嗰啲谷物类咧，即系一向都有剩余有外销嘅。下一年唔使旨意啊，佢哋仲要 买翻转头啊， 系啊，因为喂连食都唔够食啊，同埋就系你云南边有咁边有突然间边有100几万个就业职位 啊， 去 settle 呢班人咧，呢、這个真系好大问题。 如果嗰批人主要都喺农村嚟嘅，我觉得反而就唔系话噶，佢哋唔系惊就业职位冇，佢喺农村本来系。嗰、那個因為收入少啦，開完節流，咁嘅節流就梗係翻鄉下，嗰、那個皮費低啦，洗費。但係最大問題係咩嘢咧？因為如果以前佢哋有錢攞翻屋企，而依一批係青壯年嚟噶， 係咯， 依批係青壯年。如果佢留翻喺鄉下，佢哋算叫做見過啲世面，係唔會咁賣你當地。嗰、那個村官啊、鎮啊、各級嗰個官員嘅， 好簡單，好簡單，條數好簡單。你 嗰、那個嗰、那個唔係治安啊，嗰、那個係民憤嘅問題，會好犀利啊。 係啊，唔係跟住好多 爆炸性， 唔係好多問題咧，咪會即係會跟住會引申咯。 所以近期咧，即係所謂嘅第二次土地流改咧，邊相地有人批評嘅就係話呢個問題係嚟緊假如即係所謂嘅民工翻去鄉下嘅時候咧，至少佢哋有嘢揸手就係個農地。但如果連農地都賣埋嘅時候咧，咁變相就會衍生好多好多，即係令到社會動盪嘅問題，亦都帶出一個即係近期比較有少少香港報紙都會睇到嘅，就係、是、 胡温嘅矛盾開始出現， 好多矛盾嘅，其實係啊，呢個係其中一個咯。即係其實冇辦法啊，亦都唔怪得佢。即係佢即係其實啲佢哋嗰啲 solution 就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即係你而家嗱，你而家又唔使點講土地流轉啦。第一，你土地流轉已經係一個 conflict 啊。喺而家呢個情況，第一就係、是、經濟唔好，你啲地轉得幾多啊？第二就係、是、喂嗰啲農民轉嚟，喂而家食都冇得食啊！我真係老虎蟹，我都要揸住塊地。咁、你要我轉，我老虎蟹都唔轉啦。 唔轉啊！ 同之前嗰個基調又唔同咗嘛。所以你變咗，你即係變咗中國嘅問題就係複個複雜情況就係。 所以佢係兩個。即係雖然有同一個目標啦，佢話就係出年無論如何都一定要懟到白上去，一定要報到。 你仲有 實際上係難。 仲有就係阿 Billy 講先。 係回應翻阿迪啊，佢剛才講嘅土地流轉係應該講係話係俾個權佢哋有權去流轉或者有權去買賣佢哋自己嘅地，但係依個時候剛才自私都講佢哋係唔會賣噶嘛，但係應該係我係覺得係應該。中國嘅農民有權去買賣佢哋嘅土地㗎。 但個問題係咧，當開放咗咧個土地流轉咧，有權買賣土地嘅時候咧，就會衍生出好多問題係當地嘅地政府會強行收制。依啲一路再打落去啦。 你正係唔明白呢個問題，就係話正因為係冇土地流轉，先至係可以強徵地。 但兩個情況都有呢個情況嘅， 係因為 超過地產一旺， 唔係嗰個就有土地流轉咧，就冇咁強咁解。其實都會有呢個情況。 另一種手段啦， 係啊，即係呢個今日唔受時間再討論。即係同埋，其實你如果你講嘅就業係除咗民工，仲有另外一個炸彈就係、是。每一年出嚟嘅嗰啲大學生， 大學生啊， 即係嗰啲而家咧又係數以百萬計咁樣，咁樣 年年 係 double 上， 係啊， 我有少少黑心。 你知唔知？譬如話最近有啲大學生啊，即係揾工嗰啲咧，即係又係好笑嘅。即係譬如話喺好似喺東莞啊，東莞最近又係有一間環保公司咧，係請呢個咧叫做青陶化糞池業務員啊。是全部請這個呢研究分的，咁呢係請佢執屎，係好大喎。同埋喂，仲有廣州有一個又好勁啊，賣豬肉啊，係啊，係請三十個職位呢賣豬肉啊，真係賣豬肉啊，佢係一間嗰啲連鎖嘅賣豬肉公司，係嚟咗係一日裏面呢係嚟1500個大學生呢係見工嘅， 大鑊， 係大學畢業完出嚟呢斬豬肉嘅。咁啊，出面又撩得好犀利喎，我哋又唔夠時間，我哋又留返下一次先再好嘛。咁啊，同埋預告一下啦，就今個月呢，因為知有好多假期啊，咁所以呢就我哋啲工作人員呢個個都要即係休息下放下假之咁，所以呢就我哋安排唔到直播嘅，咁我哋盡量會喺一月份，即係盡量睇下可唔可以第一個禮拜呢，我會再跟進一下啦，咁、 okay. 就會即係安排直播啦，有公演啦。好冇，咁啊留返有咩就留返下次先 講。下次先講。 我今生冇來世。 係啦。 好啦，咁啊送返隻歌俾大家聽啦，又係。咁呢就今晚就揀咗 Michael Bubble 嘅一隻叫做 Quando Quando Quando。咁呢下個禮拜見。 好。 拜拜。 拜拜。 Tell me cuando, cuando, cuando. We can share a love divine. 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again. When will you say yes to me?Tell me cuando, cuando, cuando. Tell me cuando, cuando, cuando. You mean happiness to me. You mean happiness to me. Oh my love, please tell me when. Every moment's a day. Every moment's a day. Say it's me that you